列王。元年，日有食之。韩灭郑，因喜都之。赵敬侯薨，子成侯种立。三年，燕败其师于临湖。鲁伐齐，入阳关。魏伐齐，至柏陵。燕西公薨，子桓公立。宋修公薨，子毕公立。魏慎公薨，子申公训立。四年，赵伐魏，取都比73。魏败赵师于北蔺。五年，魏伐楚，取鲁阳。韩延岁是哀侯，国人立其子义侯。初，哀侯以韩伟为相，而爱延岁，二人甚相害也。延岁令人赐韩伟于朝，伟走哀侯，哀侯报之，人赐韩伟，兼及哀侯。魏武侯薨，不立太子，子婴与宫中缓争立，国内乱。六年，齐威王来朝，是时周室微弱，诸侯莫朝，而齐独朝之，天下以此一贤威王。赵伐齐，至卷。魏败赵师于淮。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谕之曰：自子之居即墨也，毁言日至，然吾使人视即墨，田野辟，人民己，官无事，东方已宁，世子不视吾左右以求助也，封之万家。召阿大夫谕之曰：自子守阿，欲言日至，吾使人视阿，田野不辟，人民贫馁。昔日赵公眷子不救，未取薛陵子不知，世子后必视吾左右以求欲也。是日，捧阿大夫及左右常欲者，于是群臣悚惧，莫敢视诈，勿近其情，其国大治，强于天下。楚肃王薨，无子，立其弟梁夫，是为宣王。宋毕公薨，子替成立。七年，日有食之。王崩，帝贬立，是为显王。魏大夫王错出奔韩，公孙齐谓韩义侯曰：魏乱可取也。义侯乃与赵成侯合兵伐魏，战于浊泽，大破之，遂为魏。成侯曰：杀婴，立宫中缓，割地而退，我二国之利也。义侯曰：不可，杀魏君，暴也；割地而退，贪也。不如两分之。魏分为两，不强于宋魏，则我终无魏患矣。赵人不听，义侯不悦，以其兵夜去。赵成侯亦去。婴遂杀宫中缓而立，是为惠王。太史公曰：魏惠王所以身不死，国不分者，二国之谋不合也。若从一家之谋，未必分矣。故曰：君中无嫡子，其国可破也。